日间干燥及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嘅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近住隧道入口范围比较繁忙少少嘅啫，而红隧九龙入口过去港岛就收费广场稍为多车啲啲啦。九龙方面，沿住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咧，梳士巴利道嗰段咧就仲系较为多车嘅。新界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扫管笏嗰段咧，交通都仲系较为繁忙噶。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交通就回复畅顺噶啦。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龙翔道北假山花园去观塘。晚间工程方面，咁啊，今晚咧观景山隧道啦，同埋屯门公路嗰边咧都分别有工程嘅。观景山隧道喺今晚9点去到听朝早上嘅6点，去香港方向嘅管道快中线咧会临时封闭嘅。而屯门公路啦，同埋屯兴路嗰边咧喺凌晨时分就有工程嘅，凌晨1点去到清晨5点30分。屯兴路来往方向嘅车辆就禁止转去屯门公路。另外就是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屯兴路交界的慢线呢都有封路措施。如果今晚揸车经过屯门公路屯兴路的时间，看清楚临时路牌的指示。最后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先，再会啦。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继续开放临时避暑中心给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1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龙亨村龙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10点半至翌日早上8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12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一台开学礼， 我是哈林星失眠的苏轼，我最喜欢的科目就是历史。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其实历史并不是要记住发生了什么事，而是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做一些决定，向古人学习。历史其实一点都不沉闷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一起长知识。 我是香港电台第一台的刘伟恒。我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呢？体育啊，都是。 我是 有得体育啊嘛。 啊，有得体育啊，小时候我很喜欢这个。哦，你喜欢体育。 不讲了，原来是这样的。 你最喜欢什么科？ 梗系体育啦， 冇啦，认真啦。 唔系我真系想中意上体育堂嘅，讲、 哦、 真嘅。 系啊， 因为唔使上嗰度上堂嘛，你话求之不得啦，系咪先？ 一哥，你唔系有体育啊嘛？ 哦，我好睇唔同嘅阶段嘅。细个嘅时候中意数学嘅，即系有段时间成绩比较好。系啊，我以前即系逢亲考试唔系98分就100分噶啦。系呢啲基本呢啲，但系去到后屘就中意呢个中文咯。 系， 因为嗰时要读呢个中国语文， 你好， 中国语文及文化，因为中国文化博大 精 深啊， 同埋再加埋你曾经上过呢个5日4夜4日3夜 嘅中医体验营 你多咗， 系啦， 系， 咁即系你系中意中文嘅， 我有段时间中意中文嘅， 我有段时间中意家政啊，又系唔使坐喺度上堂嗰啲啊，即系唔使对住本书对住黑板嗰啲啊。 我真系有咩科中意上嘅咧？我中史我都中意嘅，因为中意听古仔。 咦，咁你要去做哈林式失眠？ 系啊， 系又可以以史为鉴。 唔系，应该如果我冇记错咧， 历史其实唔系咁闷嘅啫。 系啦，即系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我头嗰 form one form two 嗰两年嗰啲中史都 A 晒嘅。 但系咁劲嘅你， 系啊，冇乜几好啊，真系，即系有啲同阿一哥可以即系拼一拼啊。大部分嘅时间都系即系啲 C D E 啊咁样样嘅。咁但系点解啊？因为我后来冇拣文科， 系， 所以冇得读中史。 系啦，冇错啦，呢个都系一个遗憾。 世界历史咧， 就差到不得了。 哦，因为用英文读。 第一，第二就因为咧，佢嗰啲名啊，你知咧，欧洲历史咧，佢中间嗰啲王咧，全部都系差唔多嘅，即系 Louis 啊、Henry 啊、 路易十九世嗰 样 啊， 系 啊，亨利28世 系啊，冇错啦， 你就净系记得阿仙奴嘅， 同埋记得 Louis 一个，咁啊，你谂下呢啲咧，即系有无数个 Elizabeth 啊，好多呢啲咧，我根本就搞唔清嗰啲时间，同埋因为嗰啲英文咧。唉，真系冇办法，太深对于我嚟讲，佢啲地名啊， 系 Mediterranean Sea 嘛， 同埋嗰啲咩文艺复兴英文系咩啊 ？Renaissance 啊 ，Renaissance 先算啦 ，Renaissance 其实就唔难串嘅 ，R E N 系咪啊 ？R E N A S S O 两个 S 嘅， 有两个 S S R E N C E 系啊 ，Renaissance 停啊，唔系应该唔系应该唔系 啊，自中文艺复兴啊嘛， 我就记得文艺复兴佢仲有个咩中世纪啊。又系唔知咩 age 咁样样嘅，佢出 middle age 唔系唔知咩， 我想文艺复兴有两个人一定识咯，达芬奇同埋 Michelangelo 咯 ，Michelangelo 好名啊，系啊， 唔系 Michael learn to walk 噶， 哇，突然间啪啪 落，好叻啊， 一个开学啊，转紧啊， 你可唔可以唱第一句啊？ 你可唔可以扮 Michelangelo 啊？ 唔识。 扮唔扮到啊？ 扮唔到，扮唔到。 我冇嘢，好嘅好。 咁打边池 咧？打边池， 打边池出有啲咩？ 打边池有整咗好多嘢噶嘛？太阳能电筒、太超级间谍灯， 同埋十大杀人武器。 可以坐喺度长时间观察， 而唔会攰。 啊！嗰张凳系自己拧四只凳脚上去。 问你怕未？ 啊！喂，啊、我哋真系睇得多，真系会乱嘅。 同埋真系读史片就系咁解呢班人。 咁人哋如果考 唔系，但系有背嘅。达芬奇有几样嘢好劲，佢系一个雕刻家，又一个历史学家，又一个艺术家同科学家嘛。最后的晚餐系佢画嘅，再加上佢最后的晚餐系用咗一个最新嘅一个 perspective 3D 嘛， 系 3 唔系佢一个咁唔知咩 3D 打印啊嘛，系 啊，所以系好劲嘅。 定系嗰啲 3D 啊 ，3D 嗰啲画料斗鸡咁样先睇。 同埋你要戴咧嗰个眼镜， 系而家 绿色红色嗰个，哇！咁达文西咪系咯？边个话个地球唔系唔系正方形啊 ？Tom Hanks， 达文西问马啊，仲唔系 Tom Hanks？ 系咪达文西啊？地球唔系正方形嗰个系咩啊？ 应该系啲 都系嗰啲啦，系。 地球唔系正方形地球。 唔 系，系咪拿破仑证实地球是圆的嘛？系咪？ 乜拿破仑啊？唔系， 唔系嗰个航海家系叫咩？ 呢、這个节目咧，唔记得咗。一台近排个口号系长知识，我哋冇听晒。 唔系，我哋而家咪要长，我哋长紧啊，长唔到啫嘛。 长系真系。 你嗰个航海家咧系边个啊？ 哥伦布啊嘛。 哥伦布， 我发现新大陆。 系、哎，唔好意思，大家个名字都三个字。 哥伦布啊，嗰个叫做有哥伦布。日嘅 系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 真系 弊 家伙啊，真系好啦。 我日心说系哥白尼啊， 哥白尼 系啊， 哥曼尼知道 唔知啊？ 哥曼尼知系嚟自边个国家噶？ 跳水噶嘛系嘛？ 体操啊！ 跳水嗰、那个哦，因为喺咖喱辣椒啊，又系星爷当中。唔知阿星爷定阿学友咧，咪喺海运大厦跳落个海度咧，跟住咧阿星爷就讲咗：，哇，哥曼尼兹咧，我成日都以为哥曼尼兹系跳水， 做伽利略啊， 系哦哦，神探啊，神探，福山雅治啊，福山雅治，诶，好啦，喂，好啦好啦，唔好意思啊，开始今日嘅所有流程啦。 我哋其实冇任何嘅唔系话取笑啲乜嘢噶，我哋纯粹自己笑自己渣咋。 系啊，冇错啊，因为我哋咧呢啲啊读史片啊， 我哋真系净 系识得呢啲嘢。系啊，读史片咧，我哋。就識得咧，即係翻學真係飲飲食食啊！同埋你一定係將嗰啲人物帶落去。 咁易記添啊！ 我都講過，當年啊，讀中史啊， 係啊，《鹿鼎記》。 你一諗起李世民，就諗起劉青雲。 係啦， 係咪先？ 係啦，即係一諗起康熙，就一定係劉德華。 係啦，喂，冇韋小寶嘅， 係啦， 即係秦始皇一定係劉永，係咪？ 可能有韋小寶嘅喎。 成吉思汗一定係萬梓良。 慈禧一定是刘雪华姐姐，系啦，系啦， 唔系有刘英雄姐姐都偶然有嘅。 少女慈禧嘛嗰阵 系啦，所以咧嗱，其实咧，我哋呢啲啊，嗱，虽则就话读史片，但系由于我哋咧都捞翻唔少电视汁同埋电影汁， 所以系宜玩宜真嘅， 系啦，冇错啦，所以永远 又错唔晒，又有啲印象。 啊，即系讲， 但其实系错嘅。 讲又讲啊，话说咧。咁啊，中史就有呢个成吉思汗嘅呢一课，咁一定有，因为有元太祖嗰堆嘢嘛，即系忽必烈啊嗰啲 friend 啦。咁啊， 嗱，忽必烈又嚟啦， 冇又嚟啦，又嚟啦，又嚟 ramble 啦吓。同埋史泰龙又， 每一次都系 佢。并驾齐驱 ，OK， 唔好讲住先。 我哋讲乜啦？ 佢系应该唔知啊，史泰龙同埋忽必烈有咩关 系？以前嗰个年代嘅， 有咩 年轻人有咩关系？讲嚟讲去都呢啲，但系讲亲都笑。 好啦，咁话说咧，其中有一课嘅中史书咧，就系讲头先讲元朝啦。咁通常咧，以前去到我哋嗰个年代咧，中史书都已经系图文并茂，即系彩色印刷嘅。咁我记得咧，嗰一课咧就讲即系。元朝即系蒙古咩西征咁样就即咩版图又即系呢样嗰样啦。 去咗欧洲嗰啲 friend 系啦，咁其中佢就摆咗幅画，就系成吉思汗个画像嘅。我一睇，哇，点解同万梓良争咁远嘅？因为咧嗱，佢嗰个成吉思汗嗰个样咧系长须，但系肥肥矮啊，有啲似系一哥留咗须嗰个碌噶。 系 即系同埋你知以前嘅 须系收到三 角，尖尖地好似毛笔咁样样嘅，系啦 呢度呢度， 系冇错，好似万梓良， 仲戴耳环添。 嗱呢张嘢真系流传好细，好严重啊！ 系咪一哥咁嘅样啊？但系跟住你一睇，点会似万梓良咧？ 一哥咁嘅样。我一哥从来冇谂过自己似成吉思汗。 我一家，我咪摆呢个摆上一哥张相。系啊，唔、哎、好意思啊，哎、我哋好尊重 成吉思汗。 佢咩？佢有个名嘅叫咩啊？ 成吉思汗。 巴打嗰、那个佢、有个名 字。 安达，安达。 哦哦哦哦。 即系巴打嘛， 好安达系啊，好兄弟，好兄弟。 系啦，我好尊重佢嘅，但系佢嗰个画像咧，无可否认咧，系令我有啲喂，点解唔系第一万梓江好型噶嘛？ 即系应该系要靓仔啲嘅，觉得个感觉。 同埋嗰个要， 同埋佢唔似系一个悍将咯， 即系可以征服半个地球嘅人。 好劲啊，好劲啊！打到去欧洲啊嘛，一路都系咁。 系啊，好啊，就系咁样啦，好啦， 好辛苦啊！ 开始今日嘅所有流程啦，因为我回应翻开学啊。 其实康熙嗰啲全部都唔似样噶啦。 你刘德华唔靓？ 系啊，你冇理由。咦？点解咁嘅？你睇完之后你都一把汗噶嘛？好奇怪。 系啦，好啦，开始正式啊，讲咗十次啦，开始正式，开始今日 开嘅开唔到，唔好意思。 所有流程咧就系开学啊，我系同大家咧即系温故知新啊，咁啊， 真系 好啦。咁首先咧，我哋要一间我哋晏啲仲有啲开学嘅嘢要讲嘅，晏啲先讲啊。咁首先咧，我哋要多谢咧就系、是。因為琴日咧，我就講我帶咗一啲手信翻嚟啦，就係嗰啲即係軟骨素啊，咩嗰啲同埋嗰啲維他命啊， 咁其实咧，我亦都空运咗咧，就系一个好重要嘅手信咧，就系翻嚟俾翻我哋手下留情同仁嘅。咁呢份礼物咧，就真系跨越啦十万八千里啦， 系 就系 要阿陆宇光 出嚟 同我哋见面啊， 系啊， 系 咁啊。咁話說咧，我哋早排就阿老何咧就喺嗰邊415就訪問到艾迪前輩啦，即係啊著名嘅影帝嚇艾迪哥。 係 咁咧，佢就由於梁麗勤當時就係岳陽咧，就向佢啊 表 示表 明嘅心跡啊， 係啊示愛嘅關係咧， 係啊， 所以艾迪哥咧就專登咧，佢知道我翻去三藩市啦，佢就整咗一份嘅禮物咧，就送俾我哋亨行勤一呢個組合，佢自己親手就寫咗啲嘢啊，又做咗啲剪貼啊，有啲美術嘢啊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有個擺咗喺相架度，然後就交咗俾阿何生，然後就俾我咧就再攞翻嚟咧就俾阿一同埋阿勤珍藏噶。咁而家呢份嘢咧就係而家喺我哋面前出現啦。 仲有 po 咗上我哋嘅 Facebook 噶啦。 有艾迪前輩簽名啊，幾勁！ 係啦，佢又寫咗呢張相，大家可能早排見過，因為喺阿老何手上就見過噶啦。咁但係而家就真真正正咧就嚟， 係 同埋佢係回應翻就係心急人噶。係 啦，心急人上去就寫心上人急嘅。 係啦，冇錯啦，係 好有創意。 咁喺度咧要多謝阿艾迪哥啦。咁我就同佢有少少緣慳一面嘅，因為本來咧都諗過下睇下約唔約到，咁但係由於大家住嘅地方有啲即係車程上嘅距離啦，同埋大家嘅時間未能夠配合到啦。 有冇電話上面聯繫過？ 冇啊！咁啊，因為我又唔係好意思，又見唔到阿前輩費，冇打搞佢啦，咁但系多谢阿艾迪哥，咁我哋都摆咗呢一个嘅跨越十万八千里嘅相架啊，就多谢艾迪哥。 但系佢有架好劲嘅车噶， 系、哦、啊， 系啊，嗰架车可能佢去你屋企好快咧。 咁啊，唔系冇啊，系啦，系啦，咁啊，但系咧就有个小插曲噶， 系点样咧？ 咁其实咧发生咗个小意外， 系， 其实呢个相架咧就唔系咁噶。本来 刘慧恒翻嚟扯， 我都见到咧，其实佢哋呢啲咧相架后面咪有几条铁咁样密绑住佢嘅，嗰几条铁系劈开咗 咁劈开咗，梗系我做嘅手脚啦。 系咯，咩事咧？ 咁就因为咧喺飞行途中啊， 哎呀， 烂咗块玻璃喎、 啊。 其实呢个相架系个玻璃嘅相架嚟噶，即系唔好意思啊，艾迪哥。 咁首先，你即系相架有块玻璃定系成个框？ 佢本来佢个框系块玻璃镶住嘅。 哦，即系 框系有个玻璃镶住， 即系呢个镜，其实佢即系应该佢 前面系 有块玻 璃嘅， 系啦，块玻璃冚住喺个面嗰度嘅。咁、 哦、 但系我其实已经攞啲衫咧就包住噶啦，咁、 哦、 但系我唔知啦，即系你知，即系飞机嘅嘢系嘛，又要上又要落，系咪好难讲噶嘛？ 你应该摆喺你自己背囊度啊！ 摆喺背囊度仲易烂啊！我就研究过，仲易烂，因为我会行嚟行去噶嘛。咁于是咧就我攞啲衫卷住佢嘅，咁但系无奈咧就落机嗰阵就发现咧嗰个玻璃就裂咗。 你有冇喺个夹嗰度黐 fat 罩？ 系咯 ，fat 罩最重要，你冇问人哋攞即系好似有只玻璃杯喺度嗰个红色嘅咧，系唔系都黐噶嘛啲人？ 系咪真系咁读噶呢个字？ 系咁读， 系咪 啊？可以问小叔叔 啊。 咁所以咧就唔好意思啊，迪前辈，我掟烂咗个玻璃。咁啊，但系咧就个相架同埋你嘅画作咧，个相框啊，同埋个画作咧系完好无缺嘅。 同埋咧，有一张好似类似Yes Card 嘅物体，我觉得好正，系有九个唔同嘅艾迪前辈喺度。 系啦，咁啊物轻情意重啦，咁希望下次咧就即系翻去三环市或者艾迪前辈，如果翻嚟香港嘅话咧，就再得闲上嚟收下流程坐，或者我再去你嗰度坐下啦。咁亦都唔该晒阿何亨帮我就运送咗呢个嘅礼物俾我嚟啦。系啊，系好啦。我讲完啦，你嗰度嚟啦， 系。哦，唔系播歌咩？ 系咯， 唔 系播，系啊，你默契争啲啊嘛。 唔好意思啊，因为头先搞开学嗰单嘢咧，搞到 又长咗， 长咗。我哋仲未将成个试案话一个评一评啊。 系，不如评一评啊，你扮一个嗰个，我帮你整啊。 一边唱，但未停在偷望，数一数几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行，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无望，怎会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才升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停吗？不跌落，分开了吗？亦不 新居的花藏来改建，耳筒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没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每天，你若怀念仍能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才听，有些观众仍在盼望，不管歌单怎么改变，仍为你留了这首歌，来年若不忘，愿唱歌谣会跟着我，明明你在座都给缺席的这个你，遥远地歌想知你在不知哪里，我依然在唱，让你可找到我。 我冯允谦嘅《给缺席的人唱首歌》，咁啊，给啊老可唱首歌啦，吓，缺席的人啊，系啦。 我乜都断。 系啊，一哥头先望住啊，即 系搞好戏 啊，有个想有啲感慨喎。 哦，系啊， 因为打烂咗玻璃啊嘛。 系啊，唔系我话好耐冇。见一个实物嘅相架喺我面前出现啦，因为而家好多时咧，如果屋企你会摆相咧，反而兴系边款咧，系你嗰啲即影即有嘅相纸，然后特登俾佢设计做一个个嘅相框仔。但如果你话好似艾迪前辈呢种咧，即系后边就快 有块嘢顶住，企起身， 然后你就叫起呢啲嘅夹，然后去摄张相入去咧，我觉得真系好耐冇见 过。其实呢一种唔系啊，呢种相架除咗可以打横企啦、打直企之外咧，呢度仲有粒嘢俾你挂住粒钉咁样挂墙，系啊。 喂，阿一哥，你差唔多准备啱噶啦。通常咧，即系嗰啲新生父母咧，就总会有一个叫一至十二嘅，一个月影一张，跟住咧就砌够十二个咁啊，一岁咁样样嘅。 系、哦、因为我有朋友都啱啱生咗小朋友，生咗个女啦。咁佢哋而家唔会摆呢款嘅相架，系变咗摆咩咧？阿加力胶磁石。一个个方形咁样摆嘅， 系 即反而呢种相对地， 佢有晒到张相， 系有晒到出嚟嘅，但系佢会宁愿用一个个夹住咁样，而唔系真系、 哦。即系我哋出面一台二台嗰啲， 系啦，而家多咗年轻人，但系我反而有啲怀念呢一种，因为细个嘅时候，我同细佬都有一个咁嘅相框，就摆我同佢嗰啲相嘅。 其实以前好多呢啲相架，同埋咧而家呢一个咧，即系 抽奖收到相架系最砸使噶嘛。 而家你见到呢个好似好 general， 即系我哋以前嗰啲相架，但系其实咧你攞上手已經唔係嗰種份量啦，因為個料唔同。但以前有好多，譬如你見到係一嚿木嘅，佢、 啊、 真係一嚿木噶嘛，所以重好多。 係啦，咁啊，多謝艾迪哥啦嚇，咁啊，講咩啊？哦，一陣間嘉賓係真嘅，係咁啊，今 係食吉思汗， 唔係食吉思汗，佢係炸一陣，係啦。咁啊，一陣間翻嚟咧就繼續有我哋今個星期嘅嘉賓啦，就係阿娟姐連美娟。咁琴日就講到佢咧 喺屯門啊， 喺屯門啦，同埋曾經反叛啦。咁跟住咧就點解佢會入咗行咧？其實都仲有段距離嘅。佢中間仲做咗好多嘢，而且同阿勤咧亦都彷彿好似係有啲交叉點噶嘛。 係啊， 有少少啦，唔知係咪啦，係啦。 苦困皆自願啊，真係。 係啦，咁啊，一間翻嚟咧八點半嘅新聞過後。我哋今个星期嘉宾娟姐连美娟啊， 香港。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四个医学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父母和照顾者为六个月或以上的婴幼儿、儿童和青少年尽快完成接种新冠疫苗，以预防急性并发症、重症、死亡和中长后期遗同中长期后遗症。声明由香港医科医学会、香港儿童免疫过敏及传染病学会、香港医科护理学院以及香港儿科护士学会发出，指出接种新冠疫苗和打流感针差不多，患有哮喘、鼻敏感、湿疹、食物甚至药物敏感的小朋友都可以安全地接种新冠疫苗。声明又说，卫生署和医管局有完善医疗信息系统，密切监察疫苗接种后的不良反应，有效地掌握香港新冠疫苗的接种情况，为小童接种的两款新冠疫苗都证实安全及有效。深圳今日凌晨零时至中午十二点新增17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市卫健委二级巡视员林汉成下午在记者会表示，除了三人主动就诊，其余病例分别在集中隔离、居家隔离观察、中风险区域筛查、中风险区域筛查或社区筛查发现，11人确诊，6人无症状感染，全部送往第三人民医院治疗，情况稳定。他表示，个案主要感染 Omicron BA.5 病毒株，形容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林汉成承认部分措施为市民工作生活造成一定不便，但期望大家积极支持配合。日本著名实业家稻盛和夫日前离世，终年90岁。稻盛上星期三上午在位于京都的家中离世，亲属已经为举行葬礼及告别仪式，正计划之后举办追思会。稻盛在1932年生于鹿儿岛，1959年27岁的他创办京都陶瓷公司，10年后京瓷成为世界500强公司。他透过生产陶瓷电子零部件为京瓷实业业绩增长。1984年稻盛主导成立电信业务公司 DDI， 即是日本现时主要电信商 KDDI 的前身。2007年 KDDI 进入世界500强，令稻盛成为少有参与创办了两间世界500强企业的人。稻盛在2010年应政府的要求担任陷入财困的日本航空董事长，他其后带领日航完成重建，稻盛在日本有经营之神的美誉。日本经济新闻形容他是日本经济界的灵魂人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气温介乎28至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周末至下周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及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你上了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 我就一早登记了。 登记完记得要跟家人讲你的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的同意才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还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首父子歌，但系唔止讲紧两个人。 曾经一起开心天真走过了田野，曾经不经不觉内心经过了旷野。今看见岁月无声，一切变化感叹有一些。曾经 身处丛林峡谷，闯不出荒野，地厚天高，只感觉人在野。霎眼已坐上道别青春的火车，自力更生的谱写，历尽沧桑的世界，爸爸我在这。 源自 Alan 以前经常对住仔仔唱的 Blackbird 而写的 demo。Alan 话，当佢揾刘卓辉填词嘅时候咧，已经表明呢一首想系一首父子歌嚟嘅。不过就唔只系关于佢同仔仔，亦系关于佢自己同爸爸。作曲布志良，填词刘卓辉，编曲 Ariel Lai 布志良，监制舒文 Ariel Lai。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布志良。爸爸好嘢 ，Little Boy。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佢又吹得又饮得仲好玩得，人人都叫佢阿姐，其实佢唔系好大啫。 回头望过去，始终嗰句有酒应该今朝醉。回头望过去，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娟姐连美娟。 啦啦啦啦啦。 喂，咁听歌咧，有冇听歌嘅即系喜好噶？ 其实细个如果你真系话要听歌咧，我系陪我嫲嫲听歌嘅，因为我同嫲嫲一齐住嘛，我哋都一齐瞓碌架床或者瞓隔篱咁样，所以好瞓。佢嘅听咩歌就系我听咩歌咯。 系、嗯、啊，嗱，我哋抄低佢啊。可能阿嫲同我哋嗰啲 case 差唔多嘅，好嚟啦嚟啦。 我嫲好中意唱歌添嘅，佢系会一路听一路唱啦。我好记得佢最喜欢嘅女歌手是。邓丽君 哦，系、啊、都有噶、啊， 我哋都好喜欢 的，都播邓丽君姐姐 噶。佢最唱得多系咩歌？有冇印象啊？ 甜蜜蜜啊！ 哦， 真系呢首 系咪啊？系咪啊？ 呢首啊，系我阿爸都系听呢啲嘅。 但系我哋其实手下留情都会播嘅间中。 系我哋喂呢首呢首系一定冇得输嘅，即系你识哼噶咯呢首。甜蜜蜜嗰首一定。 你笑得甜蜜蜜， 呢个啲音嚟嘅。 好嘢，所以你系听呢啲，譬如你哋嗰个年代，即系你读书嗰年代，应该系陈奕迅、容祖儿啦，系咪啊？系咗未噶？ 陈慧琳嗰阵时 候，哦，陈慧琳， 系再 咁，你哋有冇追呢啲星噶？嗰个年代， 我会听咯，但系我又冇追咯，我冇追捧偶像呢个兴趣。 哦，因为你系挂住追捧啲哥哥啊， 咩可能 隔篱学校啲师兄啊， 一日得24小时，我边能追咁多嘢咧？咁你拣咗追男仔就唔会追偶像噶啦， 要专心去做一件事先会成功噶嘛。 我谂你当哇，你个成长都几开心噶。 系啊，相对地几开心， 感情生活丰富， 同埋嗰种开心系你可以好放。你可以好掌握自己人生，我想做乜就做乜，嗰種開心，係咪咧？ 嗰陣時反而係咧，好想有人管啊！ 我反而想咁樣， 從來都係咁噶啦。即係當你冇人管嘅時候，你就好想有人管下你，但係冇人有人管住你嘅時候，你又好想自由咁。我就嗰陣時自由到，我好想有人管下我，我想有人可以即係話俾我聽，究竟咁樣啱啊，咁樣唔啱啊，咁樣。 所以就拍拖，關唔關拍拖事？ 都可能係揾個即係年紀。大過我嘅哥哥，佢可以即係街我或者話俾我聽，我咁樣好唔好嘛？ 嗯， 都可能關事。 但管得多嘅時候，你又會唔中意佢？ 咁梗係啦。 唔少嘢啊！ Show me 時光飛逝咧，就去到你中六啦，咁啊做翻呢個學生會啊，咁跟住落去嗰個路途啊點行咧？ 跟住之後嗰陣時就叫做讀翻下書啦。咁其實我嗰陣時都冇諗過自己之後條路應該係點嘅。咁但我有不斷出去做下啲 part time， 即係可能我有去過打工啊，快餐店啊，我試過去嗰啲服裝店度又做 sales 啊咁樣。咁然後到考會考啦，咁就分數即係 OK 啦咁樣。 即係 A level 你先 ？A level 係啊係啊係啊，考考嗰個唔係會考嗰個係咩啊？ 高級程度會考啦，都算。 到考 A 係到考 A level 嘅時候，跟住就拎住張 shirt。你話好差又唔係，好好又唔係，咁嗰陣時諗緊點算咧？咁我身邊同學仔就同我講，其實你咁中意講嘢，你個人咁 outgoing， 不如你實讀 commute 啊，你讀傳理啊試下。跟完之後就去咗報站會，我係AD 先 AD 嘅，嗰啲唔係真係 即係文憑， 文憑係啊文憑先。 咁即係你翻呢度下邊嘅咯，九龍塘浸會 有翻呢度嘅，我都有翻另外嗰個 campus 嘅， 即係喺石門沙田嗰邊啊。 係啊係啊，其實我嗰陣時話要讀 commute 都係我啲身邊啲同學同我講話你適合，咁我覺得當我乜都諗到嘅時候，有人同我講我適合，不如我都去試下啦。咁我就去咗讀 commute 咯。讀咗 commute 之後就開展我可能未来工作嘅一个少少 方向啦， 系啦， 系读几耐啊？要 咁嗰阵要读四年嘅，头两年跟完之后再你读得好嘅，就再升多两年咁样， 系 啦，咁啊读 commute 咯，咁啊嗰啲身边啲同学仔个个都系好哇！嗰阵时大学生活就真系多姿多彩，因为啲同学仔全部读得 commute 嘅都好fun嘅，我觉得， 真系有趣嘅， 好有趣嘅， 中意玩， 系啊，跟住然之后大家讲嘢有天马行空啊，跟住然之后咁读啲科又好好笑嘅，有读开咪噶。 哦、 有一科系咁样开，系啊，广播嘅，跟住又有啲 performing arts 啊，即系做下戏啊，做下啲舞台嘢啊，跟住又会做下 powerpoint 啊，啲广告点样 sell 啊，咁样，即系好多唔同范畴嘅嘢。咁样，咁我读呢个科嘅时候，我就觉得哇，我好似真系几喜欢呢一科。 哦，你真系中意嘅， 系啊，因为首先冇乜功课啦，因为真系唔使点做功课啊，嗰啲系啊，跟住然之后同埋全部都系一啲谂嘅嘢咯，即系唔系话啲好死板嘅一啲 formula， 唔系系啊，一啲系天马行空嘅嘢，你可以加你个人思想意见，又系另一样嘢，个个功课交出嚟都唔系倒模嘅，个个都系有佢个人特色嘅咁样，咁所以我系好喜欢呢一科。 系、 哦，咁啊，所以就已经慢慢萌生咗向呢一行，呢个唔好话呢一行演艺圈先啦，即系啲譬如同传媒啊、同媒体有关嘅行业，因为香港呢一个行业其实都相当之蓬勃，而且亦都有相当多嘅选择啦，所以你其实已经朝向呢个目标谂住想继续玩噶咯，系咪啊？ 嗰阵时系有谂过一下咯，但系都冇一个话啊，我要朝向呢个方向啦。嗰阵时系就系话我先 Now TV 嘅嗰个节目，我都系读紧 AD 嘅时候我去参与，因为身边嘅同学仔。我本来都唔知啊，我薯仔咁样嘅，但系侧边啲同学仔话：，喂，有呢个机会啊，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咁样，一齐试下去玩咁样。咁你叫参加，你都人哋拣中你先得噶嘛。咁啊，好好彩，大家又有拣中我。咁啊，嗰阵时就逢一个礼拜可能去拍一日。咁嗰一日就又走堂又唔翻學啊，即係又有呢啲咁樣㗎啦。 咦，呢個香港小姐嗰個毛嚟㗎，即係你冇參加港姐，只不過係 參加咗啲 係啦，參加另外嘅 選秀啦，都叫做 你係出咗嚟咁樣。 都係嘅，係咯。 嗰啲人我哋識唔識㗎？即係出咗嚟嗰啲人。 哦，阿梅啊，岑樂兒，我嗰台嘅。 哦， 仲有啲人啊。有啲做咗幕後咯，有啲做咗啲編審啊，有啲做咗一啲 writer。经理人啦， 咁呢个算唔算系即系你同而家呢个工作嘅一个前身嚟噶？算唔算噶？ 绝对有关系，因为我都系拍咗个节目之后，到而家可能入嚟电视台，都系因为啲监制导演见到我当时嘅表现，跟完之后先至叫我，不如试下招揽我咁。 咁嗰阵做嗰个大学生嘅 program 咧，有冇钱噶？ 有，嗰阵时觉得好可观噶。 系、哦、啊， 系啊，即系你咁样玩啫嘛，倾偈啫嘛。跟完之后，嗰阵时我记得嗰阵时个主持系台湾嘅黑人。 哦， 台湾嘅黑人， 即系黑协会嘅黑人， 系啦， 即系范伟琪个老公， 系啦。跟完之后，当时仲有啲黑协会嘅美眉啊，又做下啲嘉宾主持。嗰阵时细细个成日睇紧咩黑协会美眉啊，盼糖 啊， 你系喂你哋呢？你都睇噶 咩？唔系我哋 last 好长啊，我哋一路冇离开过电视机啊。哎、 周杰伦到罗志祥到到棒棒糖啊，即系嗰啲我哋都要。 我哋要再数翻前面。 哈林啊，系啊， 系啊，系啊，由阿发哥嗰个年代开始一路睇到而家都仲睇紧。 睇紧嘅。 系啊，冇错啦。咁我嗰阵时细细个，如果真系沉迷嘅，我谂黑黑杰贝啊、微微同埋棒棒糖嗰啲仔仔，嗰阵时我成日都睇噶咯。 哦，估唔到而家喺你个台边又都有一班仔仔啊！啊，由每个年代都仲有一班仔仔。 赛跑跳高，难以继续接通，一边高高一边开工，一边不失偏锋，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是你到跳舞，我最爱跳舞，但世界跳两步， 前往点头， 实在没难度，未够专心， 不是万能吧，未算深奥， 平时常心底得一股热力。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 just got you dancing finally. 这个叫做什么呢？ 大学生的 十八廿二，他的名字 叫十八廿二，这个主持是不是叫做节目？ 我是啊，我不是做主持，我做入面的大学生， 即是等于黑杰会里面的那些微微。 哦，微微， 是 啦。那这个之前你有没有其他工作再做过的？即譬如之前我们做了少少资料搜集之后，譬如你是做过什么电影宣传公关，是这个之前还是之后的？ 是这个之后的，因为那时候那个刚才跟阿勤谈完，我们应该是见过面的。 是啊， 那时候我一毕业第一份 intern 的工作就是在一间电影公司里面做一些那时候有个亚太影展。 是 啦，那就要去到澳门这样三日两夜，我不记得了。那么去筹备这个的。 应该是三日两夜的。 三日是啦。 那 这个前期工作是要筹备一个月至两个月的嘛。 那 么那时候刚 fresh grad 就是又是有跟朋友介绍。因为这行其实我觉得是没什么 in 不 in 的，是朋友介绍的。那么介绍就一起做，我有两个同学仔都一起在那里做。因为那时候那个 event 是有很多不同部门的嘛，有些跟 artist 的，有些是跟整个 flow 的，有些是跟啲义工。为什么有义工？就是因为那时候这个影展是有成200多-300个义工朋友帮手去做这些的 协助。台前幕后啊，各样啦。 是啦，那么那时候我就去安排到去做跟义工，同啲义工安排啲义工成个会场里边啲去做啲乜嘢，跟住就人手安排咁样。我啲有啲朋友就跟佢个阿姐，跟住就去跟 artist 咁样。 系 啦。 咁呢个就系叫做你正式踏入社会嘅第一份工啦，可唔可以咁讲？ 系，冇错。 难唔难咧？你觉得呢份工 嗰阵时啊，因为嗰阵时啱啱 fresh grad 啊嘛，跟住然之后。 懵下懵下咁，你就係你阿姐叫你做啲咩，咁你又跟住做咯。其實嗰陣時係冇乜概念嘅，只不過佢叫你做，你咪做好佢咯。咁嗰陣時，因為我主要跟義工，所以係一大班人，咁人手安排同埋一啲點樣分邊啲係長處短處，因為有啲義工都要去跟 artist 嘅，有啲義工又要去跟 維持治安啊，各樣嘢。 係啊，咁你就睇你就 in 佢嘅時候，佢嗰啲唔同嘅個人特色，你就睇下佢應該安排喺邊一個範疇工作範圍。 哦，即係你要 interview 埋佢哋， 都要見下佢。嘅模樣，同佢傾下偈，知道佢有啲講嘢叻啲嘅，真係會俾佢去一啲可能要 再前線啲嘅地方。 係啦，冇錯啦。 喂，其實呢樣嘢係好啱娟姐嘅，因為你諗下佢 form six form seven 開始要搞學生會嘅時候，其實你都係牽涉到好多人 啲統籌啊， 係啊，要接觸人嘅嘢，所以呢樣嘢可能係我又唔敢講係咪真係完全難唔到你啦，因為你知呢個地球上咩人都有啦。咁但係我覺得啱你做喎。 都系，同埋我鍾意多人嘛，头先都提及过。咁一大班人，其实我都好喜欢个氛围。 嗯， 系啊。 系，但系辛苦嘅，听你头先两个啲苦水吐咗成堆出嚟嘅。 因为真系你有冇时间瞓觉啊？其实 冇噶， 冇噶，真系冇，系每一个各单位都冇时间瞓觉噶，唔知点解。 今日两夜咧就唔知点解好漫长嘅，好似过一个礼拜咁。 好攰 嘅 真系。 你又知道赌场入边系冇钟噶嘛？咁所以你真系喺入边日夜颠倒，你都分唔清究竟系发生咩事。跟住嗰啲 flow。就是一路去一路去嘅，全日由九点到 有好多个 影展啊嘛，好多 item 啊，好多个咩有 lunch meeting 啊，跟住又有啲 welcome dinner 咁，即系 好多 嘅，好 多 呢啲嘢， 真系 好开心噶，参加嗰啲好开心。 但系咧，我咧 好开心噶， 你哋梗系啦。但系咧，我有一个得着嘅系咩咧？因为由于咧喺当时一个好大嘅赌场。加酒店咁樣裏面舉行啊嘛，咁咧我學識咗點樣去認啊，因為個地方係好大噶嘛。 嚇，你好叻，我係咁蕩失路啊！聽講 啲人話俾我聽啊，係望上天花板其實有四隻色噶。 哦， 係啊，即中間咧，即玩好多咩大細啊咩咁樣嗰個大廳嗰度咧，你望上天花板有四隻紅黃藍綠定係唔知點樣嘅。 Okay. 總之咧，你認住隻色咧，你就知道自己喺邊一個方向。譬如我要去某一個方向，你認住行紅色嗰邊就得噶啦，係中噶。 哦， 係啊，我學識咗呢樣嘢啊， 真係唔知喎呢個。 即係十年前我先知啊， 識咗呢樣嘢，我覺得好開心啊， 差唔多十年啦，真係2013年 㗎，係啊，同埋咧，我想講點解要認咧？就是当你行错路是很大件事，因为 很大 件事。 咁呢个就是你投身社会的第一个经验啦。跟住呢跟住发生什么事呢？ 跟住然之后做完个影展 ,intern 都完毕啦。咁之后我就好似我去咗间娱乐公司度做。 哦， 嗰間娛樂公司嗰陣時係專做韓星嘢，韓今日嗰排韓流好勁啊！跟住然之後，但係又嗰陣時係類似搞 event 咯， 即叫佢哋嚟嗰啲啊！ 我嗰陣時公司好似簽咗一堆男嘅韓星，跟住就過嚟香港就可能出席啲可能表演啊或者抽星咯。嗰陣時其實應該咁講， 有啲咩？artist 係你湊過㗎，你記唔記得㗎？ 嗰啲韓國嗰啲，我唔記得真係。係啊，佢而家團團嘅，而家都好似打散曬個人發展咁樣。係啊，跟住然之後，咁嗰陣時，因為叫做都係娛樂公司嘛，咁嗰陣時都應酬嘅。 係。 咁我飲酒嗰個 能力 就喺嗰度練翻嚟。 原來因為要同想同韓國人飲先。 都要嘅。 因為韓國人飲酒好勁， 好狼㗎。 冇錯，冇錯，佢哋真係即係咁啊，慢慢練翻嚟咯。其實呢啲真係可以練習嘅，我想。香港 系， 咁样有冇一啲咧？防止自己咁容易醉嘅一啲方法咧，会唔会即系啲人咪话唔知咩食咁牛油落去先啊？咁嗰啲咧有冇？ 嗰啲会令到啲酒精慢啲吸收喺个身体度咯。我自己就食饱啲咯， 冇用， 食饱啲先有力继续饮咯。如果唔 系 好快瞓 嘅话，就其实就即系多多两成都系冧噶啦，饮多两杯咁解嘅啫。但系原来喺嗰度练翻嚟嘅。 系啊，如果你要真系咁讲嘅话。同埋嗰排我都即係中間叫做冇工作，即係喺呢個嘅 intern 到揾到呢份工，中間都有啲空缺嘅時候，我都去咗做 part time 嘅。我嗰陣時有做調酒師。 哦， 咁你都中意呢啲股？ 係啊，跟住然之後，所以咁嗰陣時就即係學沖酒啦，咁都會飲啦。咁所以我諗係嗰段時間加埋我嘅飲酒嘅興趣氛圍嗜好，就係嗰陣時培養。 哦，即係真係有興趣嘅、 有嘅，我識沖啲 basic 嘅 cocktail 嘅。都中意飲。 係咁啊！喺呢個娛樂公司又做咗幾耐咧？ 呢間娛樂公司做咗年幾兩年，跟住就發現其實 個胃唔舒服啦， 成日劏咩喎要？ 跟住做完之後就發現其實可能我冇乜成就感啊喺呢間公司入邊。 即係可能話湊 artist 安排佢哋嗰啲 agenda 啊咁樣嗰啲，但係我覺得沒趣咯，唔知點解。雖然係叫做每日見嘅人唔同，跟住可能夜晚應酬識嘅唔同個範疇都唔同，但係我覺得悶咯。 应酬都闷、啊， 应酬都会闷噶。当你每一天都要应酬嘅时候、哦，你就觉得好闷噶啦。系啊，同埋嗰阵时都叫做翻紧 office hour 嘅，即系朝九晚六，跟住夜晚仲要应酬。第二朝老细就话叫休息，就话可以饮晏咗瞓啫。我九点钟都仲要系喺度噶，咁、哦、所以我觉得好似又未必系我觉得啱我适合我。我自己系一个坐唔定嘅人嚟嘅。如果你要我坐定喺 office 度。对住部电脑可能要 plan 一啲嘢咁样，我唔得嘅， 系 系啦， 咁啊，所以又离开咗啦呢个岗位， 系啦呢个岗位就离开咗啦。 跟住去边咧？ 跟住之后就有朋友介绍地去咗广告公司度做搞 event 啦，今次。 哦 真係搞 event 啦，即係去間廣告公司有即係唔同嘅客人俾一筆錢，然之後就話俾你聽，我今次搞 annual dinner， 你將你點樣去搵啲成個流程點樣啊，有咩表演啊，搵邊個做 MC 啊，入面有啲咩內容啊，你搞掂曬佢啦咁樣。係啦。咁嗰份工就唔需要朝九晚六噶啦，咁但系原來就冇咗我禮拜六日嘅時間， 因為星期六日係高峰期， 係啊，跟住又係不斷做，咁然後同埋嗰陣時開始已經覺得，因為我已經26、27歲嗰陣時，就喺度諗緊，死啦！我係咪一世都要咁樣？ 你落唔落在其中先，即係做嗰啲工作？ 應該開頭覺得 開頭落在其中嘅， 因為你有能力噶嘛。 係啦，我之前嗰啲工作經驗話俾我聽，呢份工作係可以處理到嘅。咁但係冇啊！我係唔係我貪心咧？我唔知道啊！我個人係到冇工，即係冇自己個人時間，我又覺得唔可以咯。禮拜六日都冇文得，一至日都要翻工，嗰啲青春咪冇曬。 好遥远嘅感觉， 我都觉得系。 Way Party 年代 系我哋仲仍然有青春嘅时候啊！ 仲要即系落去三四八定系唔知咩？ 系啊，真系差好远啊！ 我好耐冇 翻咗嚟啊！ 好耐冇听过 Way Party 呢嘢啫。 唔系你个年代嘅咩？ 我睇龙锦威入边有睇 过。唉，唔好同你讲，之后翻 继续捐啫。 三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周末至下周初骤雨减少，日间干燥及酷热。 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不要搭人多挤迫的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不要聚餐，放工后不要去人多的地方，保持双手和工作环境清洁，不舒服就不要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我哋今日继续讲英文嘅 intonation, because it's such an important topic. 我哋今日讲嘅咧就系问句嘅语调。我哋好多时候听到人讲咧，英文咧问问题嘅时候咧，就向上升嘅语调，其实咧就答案咧系唔系嘅，唔一定啦，至少啊，我哋通常咧，我哋问一啲 yes no 答案嘅 question 咧，先至系会上升语调嘅。俾个例句大家，譬如我话呢个男仔系咪你个男朋友啊？咁你就会问 is he your boyfriend？Is he your boyfriend? 咁你会听到咧个 boyfriend 就会升咗上去个语调。至于个语调系几时开始上升咧，就系咧个句子里面最后嗰一个重要嘅字个重音开始上升。Is he your boyfriend 系最紧要嗰字啦，个重音喺个 boy 度啦 ，boy 跟住 friend 后面上。Is he your boyfriend? Or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Okay, 你想唔想出去啊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Go out, go 低音啲 out 高音。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因为个答案系 yes 同 no 咧，通常咧我哋都系咧语调系会上升嘅。再俾多个例子大家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Okay,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to order? For example, 你得未啊？你搞掂未啊？或者你可以嗌嘢食未啊？咁样咧，就系我预料上升。好，今日讲到呢度，下次再继续讲少少，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ue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娟姐连美娟。 最深刻的經歷就是我搞 event 的時候，當時我忘記了誰了， MC 未到，跟住他們就說喂，那你不如上台 dam 一次，幫他 dam 一次，跟住我就上台 dam 跟住做，跟住然後那一刻做完之後下來，身邊的人就說喂他好啊，講得挺好啊，巴巴巴巴，跟住嗰刻就叮，系咪几好啊？嗬，啊，我又好似系啊，跟住然之后就啊，我系咪适合？我系咪适合啊？跟住我系咪可以啊？咁样，咁自己又谂呢啲嘢咯，咁啊开始有离心啦，对于呢间公司，就系啊。 但系你有离心，不过你未有下一步噶，即系纯粹就系觉得，咦，我可能可以开一个新嘅方向咁啫。 系或者系从来都冇人咁样。即係可能喺嗰段時間做嘢都三四年都冇人咁樣讚我話，喂你咁樣好好啊，做得、 哦。即係通常都係做幕後或者湊 artist， 冇諗過話，哎有一日我企上台上面，大家會覺得 OK 嘅噃。 咁樣咯，係啊，跟住、哦、然之後就可能 click 咗一啲位， 但你要知道，因為入行從來不是話你填張 form 就可以入噶嘛。 係。 咁真係個機遇又嚟咯。嗰陣時就係開台 feel， 跟完之後有個新節目就話要一班女仔素素地人， 就係 girl talks 啊。 girl talk 係啦，跟完之後就喂有冇興趣？嗰、那個監製係睇完《十八廿二》即係我誕生嗰節目，跟住就覺得我覺得 但《十八廿二》已經過咗幾年 了，幾年㗎咯喎， 幾年都一段時間啦。 係咯，即係佢都算係咁喎。 但佢仲記得你喎。 係啊， 哦， 係啊， 中間係冇聯繫嘅，大家 冇聯繫。 哇，咁得意啊！ 呢、這個就 真 係 真係鼓勵唔到啊！真係 一個緣分可以用嚟。 係啊，佢真係我伯樂嚟。 而家仲喺邊度㗎？喺 View 入邊做㗎？ 有，而家係我老闆啊。 哦，即係佢真係賞識你㗎喎。 係啊。 咁啊，结果佢咁问你就即刻喂好啊你啦， 嗯，跟住就去咗， 咁你就辞咗自己份工噶咯。 当时系啊，好毅然，我当时都有同我公司，因为我公司同事嗰阵时都系啲同年纪嘅，咁我都有同佢轻轻讲下，咁大家即系可能同年纪啦，跟住个心态都系话去啦，呢啲机会唔系成日有，或者系啊呢啲唔系话。即係好緊要一個機遇嚟㗎，你一定要好好把握咯。你走咗之後，如果冇咗之後，你自己喺度喊就無謂啦。 係係， 咁就真係就即刻做。 即係睇過阿娟姐嗰啲訪問啦，娟姐都講過啦。嗱，大家就以為入演藝圈好風光啦，明星啊、主持啊咁樣啦。咁但係一定唔係咁噶嘛。尤其是頭頭啦，即係娟姐都有講過，譬如頭頭嘅收入可能係非常之微薄啦。大家都明嘅，其實做呢行咁唔係話一入去就做天王巨星噶嘛。好啦，頭嗰段日子係咪真係好難捱嘅咧？ 难挨在呢，因为我搬咗出嚟住。 嗯。 係啦，当时係因为我有隻小狗，咁嗰陣时係同我以前男朋友养，咁样分咗手，大家即係离开咁样。我本来想搬返屋企住，但因为我妈妈又不喜欢小动物。 嗯。 哦。 係啦，跟住然之后咁我搬出嚟啦。咁所以开支係大。咁所以开支係大嘅时候，我仲要养埋隻狗，仲要处理自己嘅生活。嗰陣時係真係難捱，屋租啦、自己生活嘅開支啦、小狗嘅生活開支啦，咁仲要嗰陣時真係冇錢俾家用啦，即係自己會覺得個良心唔係幾好受啦咁樣。咁嗰排我諗幾耐咧，兩年到啦。 哇！ 兩年 咦，其實都長， 好長時間啦。 係咯， 所以嗰陣時我係有做 part time 嘅，我嗰陣時係有翻去，我話我做調酒師個酒吧嗰度。到翻 part time 咯，跟住大家都會覺得點解你得唔得㗎？即係你又做 so called 幕前啦，你又夜晚就喺咁，好似身份唔係幾好。跟住嗰陣時，我就從來覺得冇咩問題，咁都要生活㗎嘛。嗰個係我份即係幕前工作係我一個工作，咁但係如果我處理唔到我即係基本生活嘅時候，幕前工作係我唔可以維持落去，咁所以就打其他 part time 工咁。 誒、你好似香港嗰啲即係甲組球員咁啊！即係好多都係，因為我好中意踢波啊。咁但係踢波真係養唔起我噶嘛，咁我就喺出面做 part time 去養住我呢一個興趣。即係我又可以繼續踢波，然後唔夠錢嘅時候，我就喺出面靠另外嗰份工去養住我嘅屋企咁嗰啲咯。 其實香港好多人都係咁嘅，香港啲導演都係咁嘅， 係 我都要靠第二啲工養住嗰個工作嘅。 其實香港好多主持都係。 好多人都系咁， 都系咁嘅。咁嗱，即系 Girl Talk Show 我就冇机会睇啦。当时好啦，其实佢系一个即系晚晚都有嘅。 嗰阵时系啦，晚晚每日夜晚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嘅就 十五分钟嘅咋，即系四五个女仔每晚唔同 topic 咁倾偈咯。其实你好似偷听隔篱屋嘅一班女仔倾偈， 即系后生女倾下偈咁样啦。 类似系啊，即系你好似好亲切咁样，十五分钟又唔使追，又唔使追剧情，又唔知点样，你咪开听下大家讲嘢。 你记唔记得讲嗰啲咩嘅？大概几个女仔一堆咁样。 我哋每一日有唔同嘅范畴嘅，即系可能会有煮嘢食啦，会有。讲爱情啊，少不免啦，跟住会有讲旅行啦，跟住然之后讲下香港有啲咩新鲜嘅好去处啊，咁样有啲外景嗰啲拍摄咁样咯。 霓虹里雾里昏暗灯光，带醉的小嘴散着爱的清香，灰色的 jacket 微环飘的香水，沉默里不敢放胆向我望。谁人在现在拿起忧郁锁紧你？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明白是雾会在此一刻深深一吻，期望可开解你眼泪。Sayonara, Sayonara， 笑里心事，但愿我亦了解，我也能知。Sayonara，Sayonara，笑里。 该不见终点。迷梦里浓梦似饱满的心，过阔的恤衫散着爱的心思，伸出的手伴用白色的纽扣，如再穿不可再装作幼稚。谁人在现在拿似诱惑锁紧你，桃红色小嘴紧紧关闭，明白是误会在此一刻深深一吻，期望可开解你眼泪。Sayonara, Sayonara， 少女心事，但愿我亦了解，我也明知。Sayonara, Sayonara， 少女心事，飘忽的恋爱不言终。 但呢个只不过系你一个节目嘅工作嚟嘅啫，系嗰阵时就得呢个节目嘅啫。 嗰阵时得呢个节目嘅啫。 咁佢占据咗你几多时间啊？ 佢占据咗我好少时间嘅啫，一个礼拜可能一日、哦、一日拍晒四集。 哇、哦！咁、哦、所以你就要、 哦、就有时间去做其他嘢啦、 都系嘅，相对地 系。咁、但系嗰、那个嗱，即系嗰阵时个心情系点样样咧？因为嗱，你入咗电视台啦，咁、即系半个幕前人啦，但系咧，其实佢又唔足以令到你 户口 系户口，咁、你又你当时系有冇？譬如话我挨住几多年先啦，或者系等机会啦，即系当时你系用一个咩心态去继续做你个工作咧？ 当时嘅心态，因为我个人从来都冇乜 planning 嘅，我系即系活在当下嗰啲 friend， 即系过到今日先再讲听日啦咁样，咁所以嗰阵时咪就系今日做完今日嘅嘢，咁就睇下听日有啲咩继续咯，即系我唔会好担心未来咯，应该咁讲，我到呢一刻我都唔担心我个未来系点样，因为你真系唔会知，亦都唔系你预计到，我唔想谂咁多即系未发生嘅嘢。咁样会令到我心情好差。我人生活嘅宗旨就系每一日都要好开心。 哦，系咁啊，系娟姐都系一个开心。 咁所以我就唔想谂咁多之后嗰啲嘢咯。咁所以我又觉得呢啲嘢整定嘅，你谂都冇用。你系啊，你谂完件事又唔会变好嘅。咁不如你谂下点样做好你而家目前眼前嘅嘢，咁更好啦。咁啊，所以嗰阵时冇谂咁多噶。 吓，总之就 个目的就系我觉得我而家嘅选择系非常之好嘅，即系一个电视台嘅工作。然之后再加一个酒吧嘅工作。 係啦，我酒吧又嗰陣时又即係我又去认识到好多唔同范畴嘅人。即係醫生界又有，律師界又有，跟住咧，其實演藝人都會去我間酒，因為我老闆娘識好多人，咁啊，演藝界嘅人都會喺我度飲酒。 介唔介意講喺邊一區噶？ 喺尖沙咀區，係啊。 而係你係嗰個好型嘅 bartender 嚟嘅。 我係靚咯， 要唔要著嗰啲咧？ 唔使唔使唔使，好 casual 嘅， 好靚。 因為嗰個係一間地鋪嚟嘅，跟住然之後係好細間，跟住然之後係著自己 casual 嘅衫就得 嘅。即係真話你tequila 唔該咁， 係啊，一個人睇曬成間鋪咁樣。 哦，又好型喎。 不过咧，其实你识咗呢一样嘢啫，即系其实酒都系一个好专嘅一个部分嚟噶嘛。你识咗之后咧，我觉得对你嘅工作，即系演艺嗰边嘅工作，都会有好大嘅帮助噶。即系唔单止系话我识多咗人，而系因为你识酒呢一样嘢，而好多人都中意嘅时候咧，你一讲出嚟，大家知道你究竟你系吹啊，定真系有真实嘅嗰个实力去。 哦，咁啊係，咁啊即係你問我就死啦，我都三唔識七。 你咪就係淨係 tequila 咯 ，tequila 同埋 vodka 啦，係啊，反地啦，就嚟去就呢啲啦。 佢都係呢啲。 但你係識噶嘛？即係噏到喂即係咩幾多度啊？咩呢只？ 又或者點樣溝出嚟一個嗰個 cocktail？ 係即係如果佢入邊嗰啲好仔細嘅酒精濃度啊、啲內容啊、咁 ingredients 嗰啲，我就未必好叻。但係我知道即係基本一個 cocktail 入邊係有啲咩成分，乜嘢溝，乜嘢加乜嘢，就係呢一杯，即係譬如 Long Island 咁樣，即係咁樣咯。咁然后，同埋最紧要，我就觉得系透过酒去识唔同嘅人，同唔同人讲唔同嘅嘢。我觉得呢个系我喺嗰间酒吧度学到嘅嘢。 即系证明你系吹得嘅，真系。你唔系假吹得嘅，吓，即系我意思嗱，因为 系真心吹。 因为系啊，我觉得 bartender 唔系容易做噶，即系同发型师一样。发型师佢表面上 好多时佢乱咁吹噶 嘛。系啦，嗱，即系有啲系真心吹嘅，但系嗱，即系我觉得 bartender 都有几有个性噶嘛，有啲系好酷嘅， 有啲咧就好吹得嘅，咁你系属于吹得嗰只嚟噶嘛？ 好明显啊，因为我又冇受过嗰啲专业嘅训练，即系我唔能够做啲好劲嗰啲错嗰啲，系啊， 掟个樽咁 样得啦。咁我唯有系啊，我又唔系花式调酒，我唔识。跟住之后你话我又冇上嗰啲 course， 然之后好专嗰啲酒 cocktail， 我又唔系好叻。咁我唯有靠咩？我唯有靠用感情同啲客户去沟通。咁我谂大家嚟到我嗰间。即係酒吧，即係我做打工嗰間吧，都係大家係想 relax， 即係有杯酒飲下，然之後有人同佢傾下偈，呻下又好，分享下開心唔開心又好。咁我覺得呢個係酒吧奇妙嘅地方， 同埋你可以吸收到好多唔同人嘅故事咧。 係啊， 即係可能他朝有一日，可能你有一個角色。系同当中系其中一个有关系嘅时候，你就可以借到嚟用咯。 同埋我真系唔知系咪听埋太多人嘅故事，我真系好似经历咗成百年咯，成百年树木咁样。跟住我系真系个人都成熟啲嘅。 你真系中意听噶嘛？ 我中意听噶，我觉得系好好得意。每个人唔同嘅人，佢唔同对住同一件事，但系唔同嘅切入点，同埋唔同嘅感受。 佢好同你讲嘅。 饮咗酒其实大家都会容易做朋友嘅。 哇，呢个职业几有趣喎。 不过呢，我又觉得唔系个个调酒师都可以得到啲客好。好真係好毫無保留咁樣將自己嘅故事講出嚟，真係睇人嘅啫。我 諗我相對地，大家都會願意同我講多啲，唔知點解。係啊， 你係肯聽嘅。 我係一個幾好嘅聆聽者嚟嘅，真係。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你同人傾偈咧，有啲人係中意自己講，中意講嘢還講嘢，但係。佢中意自己講嘢，但係我中意我講完嘢，你吸收完之後，你俾我嘅時候，有啲人會截人咁，我又唔會，我中意聽你講落去咯，聆聽好緊要，我覺得。 系， 你哋觉得咧？ 咁使唔使猜两版嘅？ 咩？我唔猜噶，我饮 会系嗰啲嚟嘅， 我直接饮，唔好嘥时间。 系咪真系饮好多噶？ 唔使噶，每个场合唔同嘅，我嗰个系好 elegant 嘅 cocktail bar。你哋讲会劈嗰啲咧，系嗰啲饮啤酒嘅劈场， 系啦。你唔使劈嘅， 唔使。 但系你哋饮嘅可能系相对地比较烈嘅酒，可唔可以咁讲？ 唔系，应该系可能嗰个客佢都会无端端可能 请你饮杯啊，即系一齐饮杯倾下。 系啦，嗰啲嚟嘅，咁就应该系个客饮咩你就饮咩咁样嘅。 冇错，而通常都会系啲系都系供唔到嗰啲，我哋唔饮啤酒，饮布兰迪， 系系 饮 whisky 啊咁样咯。 哎呀，其实呢个工作我几想做，不过我唔识饮酒，因为我都中意听人讲古仔嘅。阿娟姐话斋，你代咗好多古仔你唔知嘅，咁嗰啲嘢有一日你有得用噶嘛？咁你知我哋写剧本嘅，如果有啲古仔用下就好啊。 其实真系， 娟姐你带佢去见你个老板娘啦，间唔中过去做下 part time， 你可以得到好多嘢。 我唔得，我唔饮得啊嘛！娟姐知我亦几饮得噶啦， 真系冇，真系冇， 真系千祈冇，系啊。 嘅最熟悉的陌生人啊！头先一讲酒吧咧，我对面嗰两位拍档啊，突然之间啊，眉睛眼企，互相挑战添。好啦，交俾你哋啦。嗱，我真系唔熟啊，酒吧。 交俾阿194。 因为话说咧，鄙人咧有段时间有去过朋友嘅嘅酒吧帮手嘅。咁啊，佢有教过我一啲基本嘅一啲即叫做冲 cocktail 嘅基本嘢啦。 佢用个冲字嚟，摆落 cocktail 嗰度，好似有啲古怪。 玻璃嗰个叫水吧，系嘛？ 玻璃同埋冻柠茶，冲 系啊，搵啲茶咁样一开咁样冲落去嘛。 佢先教我话要攞一支好长嘅嘢，然后有啲冰，然后你要转动咗只杯先嘅。 系。 哦，即系嗰支攪攪棒， 系啦，攪攪棒，咁你会摆啲冰喺个酒杯，咁然后个酒杯你就摆咗啲冰之后，个攪攪棒就转动只杯之后咧， 转动佢 系啦，咁然后你就会有一唔同嘅一啲量杯啦，佢主要用一至两款嘅啫，咁就落一啲基酒落去啊， 咩叫基 酒？即系个 base 系咩？即系究竟系伏卡威士忌啊，定系 rum 啊，定系成？咁呢个就系佢嗰日教佢话最基本你可以学识就系 gin tonic 就攞啲tonic water 再加 gin， 然后就可以沟到一个最基本，可能挤啲柠檬落去咯。咁 但系 个 比例系几多噶？系咪会有一个 佢每个调酒师自己都有一个自己少少轻微上嘅分别， 即系等于冲奶茶一样。那个师傅嗰下手感 系啦，就系争个少少。咁但系因为以前其实再早啲喺大学嘅时候咧，我哋都有啲叫做饮酒嘅一啲活动啦。咁啊，系一个叫做官方半官方形式嘅，咁啊，等你学习一啲可能唔同嘅一啲饮品咁样啦。咁但系嗰阵时已经学识咗，例如有啲酒咧唔可以沟汽水，或者有啲酒唔可以沟酸性嘅嘢嘅。 系 就有一款就系叫 Bailey， 就系有一个嗰啲 奶酒。 咁啊，嗰阵时细个嘅时候唔识咧，就沟可乐，即系咩都沟落去。咁结果咧就好似豆腐花啦。 哦，系啊，因为奶系同酸嘅嘢可以摆埋一齐嘛。 咁但系我哋都有学识好多，即系例如。可能我哋买平嗰啲伏卡，你可以加啲橙汁落去，或者你可以加啲提子汁加果汁，咁就可以最基本嘅一啲 cocktail 咯。 我以前细个去饮咧，即系我见到啲，譬如我妈又系咁样啦，咁有啲auntie 又系咁样啦，就系永远都会有人走埋嚟咧，就系、问啊要唔要啲，即系以前细个嘅时候系好兴，系咪嗰啲系咪威士忌啊？唔系，但系唔知道，总之一樽嗰啲酒咧，咁啊饮唔饮呢啲啦？咁如果咧， 即系长颈嗰啲啊嘛，系嘛？ 嗰堆咁样嗰啲稍微烈少少嘅酒啦，咁好多嗰啲 auntie 们咧，佢哋都系要少少 微微啊，微 唔系啊，跟住加白色嗰啲汽水啊， 系啊，即系加一大杯 seven 咁样啦， 七粒系啦， 系啦，加大杯咁，但系其实沟完之后都冇味啦，我都唔知点解佢哋要咁饮， 因为要劈走咗。 不如仲有分零钟讲正题先啦，不如讲翻你两个。 另外我哋就讨论究竟啤酒呢单嘢啊，斟啤酒。 因为梁丽勤好大声咁讲。 哦，系系，因为我哋 cocktail 系另外一样嘢，另外一个就系斟三啤嘅嗰个技巧。 系， 因为小弟亦都系有啲做酒吧嘅朋友，佢话你试下入嚟斟下啦。其实唔系咁易嘅，因为例如你揿落去压落去嗰下咧，你点样可以令到佢唔会出泡，而系出到啲啤酒先？然后去到几多嘅情况下，你就稍微微微倾斜个酒杯，令到啲酒撞落个杯嗰度会形成个泡沫，个比例系几多？其实系要训练嘅，唔系咁容易嘅。咁、我就讨论究竟饮啤酒啊，系应该要有泡或者斟啤酒系有泡定 同洗衫一样，系究竟啲洗粉要唔要有泡咧？咁样 正喂，咁你系识嘅？ 唔系咁嗱，应该系每一间 居酒屋。 系啦，系啦，即系我相信每一间铺头佢哋都会有自己嘅规矩嘅。咁譬如有啲嗰啲生啤嘅杯咧，咁佢有只耳仔俾佢攞住，好大只嗰啲咧。咁其实嗰啲铺应该系喺边度咧？就系、譬如呢度有个柄咁样咧，就系喺个柄对上， 耳仔上面 系啦，耳仔对上嗰啲全部都系铺咧，呢、這个就系叫合格啦。 又唔可以流出嚟嘅。 唔、可以流出嚟， 你流出嚟 流出嚟要罚饮到杯噶啦，要去厕所要罚到杯噶。 你流出嚟就系渣，但系如果你啲泡系少得滞嘅时候咧，你亦都唔 又饮杯咯。 又或者你大球场咧，咪佢哋会用嗰啲塑胶杯嘅，塑胶杯上面有条环线， 系啦，就要 环线上面就应该有 泡 咯， 系啊系啊。但系同埋你斟起咗之后，你唔好摆喺度咁耐，因为啲泡会慢慢收缩就冇咗。你斟完 朝头早系啦， 强弩之末啊！ 哎呀，我明白的这件 事。是喎，吓，有经验啊。 哎呀，起步嘛。 香港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晨报道一节新闻。世界医学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父母同照顾者为六个月或以上婴幼儿、儿童同青少年尽快完成接种新冠疫苗，以预防急性并发症、重症、死亡同中长期后遗症。声明由香港儿科医学会、香港儿童免疫过敏及传染病学会、香港儿科护理学院以及香港儿科护士学会发出，指出接种新冠疫苗同打流感针差不多，患有哮喘、鼻敏感、湿疹、食物甚至药物敏感的小朋友都可以安全地接种新冠疫苗。声明又说，卫生署同医管局有完善医疗信息系统，密切监察疫苗接种后的不良反应，有效地掌握香港新冠疫苗的接种情况，为小童接种的两款新冠疫苗都证实安全及有效。香港大学医学院透过大数据分析两款疫苗接种每剂次的反应并进行研究，发现年轻人及男性接种等第二剂复必泰疫苗后发生心肌炎的风险略高于其他群组。不过，广大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助理教授黎子俊以中六合彩作为例子，指出接种疫苗后出现心肌炎的绝对临床风险相对相当低，仍然是非常罕见的过敏事件。另外，港大表示精神病患者普遍健康状况较差，建议加强对这个群组接种疫苗的支援和推广。乌俄冲突持续，乌克兰在南部反攻试图夺回被俄罗斯占领的克尔松地区，军方表示摧毁了俄军关键的控制点及武器库。乌克兰南部地区的控制权自今年三月落入俄军手中，在过去几个礼拜，乌军的行动目标是在该区截断俄军兵力。一直跟进战况的英国国防部表示，随着乌克兰反攻，俄罗斯正在克尔松一带重组兵力。美国国务院就说无法确认反攻是否已经开始，但留意到有关地区军事活动增加。莫斯科方面表示，乌克兰损失惨重，乌军的行动失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法国雇主团体法国企业运动发表演说时表示，重建乌克兰需要大约6000亿至8000亿美元，要等冲突结束才能够确定准确的金额。乌克兰官员曾经在三月初呼吁伙伴国家帮助填补乌克兰的重建基金，当时估算需要5000亿美元。到四月，泽连斯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例会活动上就说，估算乌克兰的损失达到5500亿美元。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2157点，升了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040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9，日元138.37，瑞士法郎0.972，加元1.303，人民币6.904，英镑对美元1.172，欧元对美元1.00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29美元，卖出173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同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92至1995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7月25日至10月6日期间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的人士，而家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记得预约啊！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的发展。 盘点25年， 今集请嚟立法会议员吴杰庄。 大湾区已经好近嘅心态，应该开放啲去睇呢件事。 陆汉文， 建立大湾区朋友圈，自然咧就会多啲嘅门路。 香港中山社团总会主席杨海山， 中山改革开放系好成功，佢可以创造广东前三位 GDP。 盘点25年， 主持黄永、杨文瑞、洪绮敏。 星期三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好，晚上时间9:35，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星期几噶嘛？ 今日星期二 啊，星期二一晚上话差啲唔记得咗添，因为啊， 咦，你系咪 check 叻啊？ 哦，唔系，我可能老母咧，系咪 啊？系喎，哎呀， 好难讲啊！ 爸爸 Gigo 即刻拧住面啦，又老母啊 ！Gigo 话啲啤酒有冇泡我唔知，你哋冇泡啊？知啊？ 讲呢样嘢咧，讲咗少少啊。嗱，其实咧，即系因为头先直间咧就听到两位啊，就讨论一个问题，就系其实斟啤酒啊。是有个技巧的嘛，即就算你倒落个杯度，譬如我哋以前去饮啦，咁你发现呢，就算一啲经验老道嘅伙计们啊，佢开支汽水倒落嚟，佢有时都会斟写咗，跟住泡会啡出嚟。 仲要唔理添， 仲要。 其实作为嗱，我想讲，其实咧喺呢度可以讲翻少少咧。作为一个小朋友，你好难得先至， 痛心隻手啊！ 冇错，你好难得先至阿妈黄恩大赦，可以去饮嘅时候整支汽水吓，咁跟住嗰人就 一支好啦， 系啦，跟住嗰人又唔争气帮你倒咁半支，即系你会觉得嗰啲泡都系汽水一部分啊嘛。咁你见住啲泡咁样啡落嚟，仲要不停啡。哇！嗰种心痛啊， 又唔可以呷喎、 啊。系啦，嗰个帮你针嘅嗰位，系啦，咁你会觉得佢系一个专业人士，唔通你接佢咩？系咪先？系啦，其实真系好唔开心，即刻护个头埋去咁样，舐埋嗰啲泡啊！ 啊，真系，因为所以话你话斟啤酒落杯，其实都有技巧噶嘛。 有，其实 点样可以令到佢？ 第一件事，我覺得你要有心機，同埋你要同自己講 一字記之啊， 唔係啊，係啊，係真嘅，即係你要同自己講，我要斟好呢一杯酒，咁咧就斟得好。 我諗起食神添，食神好嘢。 哎呀，佢好似功德超 啊！一字記之啊，心啊，唔係，但如果你即係話曬，我哋一台都係一個知識。台啦， 即系 如果 你嗰阵时 除咗呢个节目， 咁但系其实啱，其实啤酒你由拣杯开始已经有一个学问喺入边噶啦，即系例如你应该系边款嘅你边款嘅啤酒应该系用边一款嘅杯，即系例如我哋最常见到嘅可能隔篱有个耳仔嘅杯。有一款是高身的杯，或者有些是大的杯，或者是小的杯，其实你要因应翻你那款啤酒是哪款的啤酒，然后再揀的杯。 这个我又不识。 因为有些啤酒，因为小弟有入到香港啤酒关注组的。 哦、你又参加过 小弟有参加 啤酒的新的体验 嘅。是怎样可不可以讲？ 其实有啲叫做俾你闻香杯嚟嘅，即系好似威士忌杯都有几款分噶嘛，即系例如你落去劈， 而家基哥点头啊，系啊，睇嚟基哥咧系高手嚟噶， 即系你落去劈场饮嗰啲威士忌，可能即系嗰啲咩Johnny 仔嗰啲，咁佢系一个个嗰啲杯，即系落去玩，咁但系有款嘅威士忌杯就系俾你闻香，叫做郁金香杯嘅， 哦，咁样嗰、那个，咁样 个型，所以其实啤酒都有分唔同类型嘅杯，咁、哦、其实你最理想咧，点解哦？你可能落去铺头嗰度，哦，我今晚要生。咁佢会有个杯系专门俾生力嘅杯， 哦系嘅咩？ 你如果话我今晚饮一六六四，咁一六四又出个杯，因为其实佢哋每个厂商自己都会有一款杯系俾自己系最啱嘅。 哦系咩？ 其实 嗱、哦，但系咧作为一个居酒屋嘅工作者咧，就啲杯嘅分别就系咩咧？就是大杯嘅啤就是大杯，仲有中嘅同埋细嘅，三种。 咁、哦、跟住之后，咁当然你欧洲嘅啤酒、美国嘅啤酒、德国嘅啤酒、日本嘅啤酒、嗯、或者韩国啤酒，甚至我哋香港嘅啤酒，其实个味道上都有分别。 系系。 咁呢个纯粹都仲系讲紧罐装嘅啤酒啦。咁、 哦、 但系如果你话哦，开始呢几年大家兴咧系咩咧？就是、一啲叫手工啤。 系其实系咩嚟嘅咧？ 手工啤咧就系佢个产量比较少啲嘅一啲。啤酒嚟， 系咪嗰个铺头自己整啊？ 可以咁理解。咁香港都有几个、哦、即系比较出名牌子嘅手工啤，亦都开始越嚟越多人试啦。咁啊，佢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加入去，然后去试唔同嘅味道嘅。即系例如有啲系海盐嘅味道啊，我有试过生蚝嘅味道啊。 生蚝啊， 生蚝嘅味道。 咁系会点啊？ 我饮一半就抌咗啦。 哦， 真係好難飲嘅，係、哦、啦，我自己覺得啊，我唔知佢咩牌子，但佢嗰標榜就生蠔。 唔係佢做嘅時候係咪要有生蠔在？ 呢個唔清楚，但係佢做嘅時候會有好多唔同嘅嘢落去。有試過有椰子味嘅手工啤啊，有朱古力味啊。 呢啲係咪易接受啲啊？ 呢啲易接 受生蠔有啲， 跟住有呢個叫做marshmallow， 即係呢個棉花糖味嘅手工啤。咁點解話啤酒要倒出嚟飲咧？除咗你要令佢起泡之外咧，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嗰啲手工啤咧，其實你飲之前係要聞一聞佢嗰陣香味嘅，咁、所以當你倒出個杯嘅時候咧，你先可以聞到嗰陣手工啤最理想嘅香味。如果唔係你喺個罐嗰度咧，其實你個鼻係聞唔到嗰陣味噶嘛。 咁 唔係手工啤，即手工啤以外嗰啲，其實都要唔要聞㗎？ 嗰 啲係咪唔會特別俾你提供？ 其實你有少少分別嘅，即白啤唔白啤，其實你都分到嘅。 咩叫白啤唔白啤？ 即有款叫白啤白啤嘅嘢，有其中一個種類啦。 黑啤咁樣嗰啲嘛，你 係黑啤白啤係啦，仲有呢啲咁啊。當然即係你其實要聞到嗰陣味去飲，就會再好味啲咁樣咯。 哦，因為咧嗱，我就即係從來咧對於酒即係冇乜緣分嘅，因為我係唔飲酒兼唔中意飲酒嘅。唔知點解咧？細細個譬如咧嗱，梗有呢啲狀況噶嘛。有個叔叔就唔知飲即係去飲嗰陣，試一啖。啖啦，伟咸，咁嗰一啖咧个感觉非常之唔良好 嘅，因为唔系好味啊嘛，即系嗰个味道同小朋友唔系好夹。 即系我哋平时睇广告，哇，觉得嗰啲 人哇饮到好开心， 好开心啊！即系 I'm waiting for a girl like you， 呢首好啊。 跟住咧， 好啦，咁啊，所以咧，我从来咧对于呢个酒咧系冇乜缘分嘅，咁啊，唯一咧印象当中我好深刻嘅咧。嗰首歌叫咩名啊 ？Waiting for a girl 啊， 系啊系啊，唔该啦，呢一个 系啊，唔知有冇啊？喂，即系嗱，你反而令我谂起一件事咧，就系唯一一个印象好深刻嘅事咧，就系以前咧好偶然嘅状况下咧，即系当然系一啲可能考第一啊，或者一啲即系唔知阿爸要请边个食饭咧，我哋就会去深井咧食烧鹅嘅。好啦，去深井食烧鹅嘅其中一个特色就系咩咧？ 啱， 就喺深嗱，我爸曾经讲过江湖，我爸讲噶吓，我爸就话咧。Foreigner 唱嘅一个 系啊 ，Foreigner 或者你试下入 Foreigner， 我哋而家系有少少 系 啊，比之前论尽。 O R O E I G N E R 啊，咩啊 ？F O R 系 唔知有冇 S 啊 ？Foreigner 系 Foreigner 系 外国人啊， 中文字写出嚟 Foreigner 有冇 Foreigner？ 诶，尽量揾啦，尽量揾啦， 系冇啊，好啦，讲埋先啦，咁啊好啦，因为咧江我 因为经过啤酒厂。 佢话呢度啲酒好饮啲嘅，佢、直接喺嗰个厂驳过嚟、我爸当年系咁讲啊，佢因为咁我咧就见到嗰个叔叔咧就真系会嗱，嗰啲生啤咪拉支棍，即系 系嗰支杆。 咁我成日都以为咧，真系有条喉就喺对面嗰个生力啤酒厂，就直接啲啤酒 呢边 就捐往我咁唔系嗱，细个真系冇呢啲概念噶嘛。咁你真係又見到對面真係有個啤酒廠嘛？咁、你以為哇呢度咁得意啊？住深井啲人真係好啦。我哋平時開水喉就飲水嘅啫，佢一開水喉有啤酒味， 就係要咁樣擰假圈擰嗰啲水喉 咁先進喎。咁呢個就係我唯一嘅印象啦。 但係呢個咧，有啲人即係飲啤酒界嘅人士，其實佢哋都有追求叫原漿啤酒嘅。 咩叫原漿啊？ 我唔知，但係佢例如喺某啲嘅 原 來 個 原本個原係啦，跟住豆漿個漿。叫原漿啤酒嘅，咁佢就話聲稱就係相對地可能個過濾過程或者個包裝過程佢比較新鮮啲咯。 哦， 因為我呢個我真係唔識啊，呢個係啦，因為我都係上網睇嗰啲人話追求呢啲。咁佢其實例如喺內地咧，好似喺青島即係青島啤啦，佢哋有啲人飲啤酒係點樣買嘅咧？我哋就買一罐罐嘅啦，佢哋係買一袋袋嘅。即係我哋買送 膠袋、 買送膠袋， 邊個邊個 係買送膠袋，佢就一大袋，然後就擺支飲管落去喺街度。 冇錯，我見過㗎，係飲㗎。即係好似泰國啲人咧飲嗰啲唔知咩珍多冰啊。 係，唔係我明嘅，因為我以前細個住圍村嗰陣咧，啲士多都係嘅。你唔按樽嘅話咧，啲小朋友咧佢就會俾個膠袋你，你就將個啤酒唔係將個飲品咧就倒落去，跟住咧就揾支飲管咧就咁樣打個kick，袋住揈下揈下，跟住之後你要飲嘅時候就將啲飲管插落去嘅。咁但係如果嗰個係啤酒嘅話咧，嗰、那個顏色啊，喺、一個咁樣嘅袋裡面咧，似乎有點而令人哋想入非非啦、 都還好嘅，但係呢幾年香港其實都真係越嚟越多一啲手工啤嘅鋪頭。 咁係可以自己整，即係佢需要整嘅地方唔大嘅，係咪㗎？ 我 即係唔需要一個廠房， 都要一個廠房嘅，要一個廠房嘅，都要一個廠房嘅。咁但係就佢哋會研發好多唔同嘅味道，即係除咗啱啱提嗰啲咩果味啊、提子。味啊，有啲佢就會可能同其他嘅同其他嘅酒去撈埋一齊，即係例如可能有同 gin 撈嗰陣味啊，或者幾個廠商夾粉去做一個味道都會有嘅咯，即係佢哋都會咁樣試啊，係啊。 你但係你飲唔飲啤酒㗎？ 我飲好多， 哦，你係啤酒人嚟嘅， 一哥啊， 唔係因為我覺得一哥係 出曬名㗎， 唔係啊，我覺得一哥咧，即係啤酒對佢嚟講，唉，太濕碎啦，即係嗰啲啊，佢唔係飲啤酒嗰只 friend 啊。 係一哥出名係斷片， 我啤酒嘅，我啤酒嘅，我其他酒就麻麻地 嘅，斷喺啤酒手上。 啊，我哋本来今日唔系想讲呢样嘢， 系咧讲咗第二， 我本来想讲 lunch 噶嘛，但系点都要哼呢首歌先嘅，呢首歌咧实在系太绝啦， 好音， 哇呢、這个音乐真系。 其实佢哋而家都仲系用紧呢首歌噶嘛， 近排系 Eden 啊嘛， 系啊系啊。 收翻啲酒杯先啦， 哇，真係好好睇啊！阿一哥頭先咧同文並茂咁同我介紹， 係飲酒要適量啊，年少無酒，同埋飲咗酒千祈唔好揸車。 唔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大學問嚟㗎，的確呢個範疇係啊，所以其實有中間有好多好有趣嘅知識嘅，係咪亦都證實咗我頭先講過喺個。啤酒杯个柄上面嗰格系属于 谱 咧，系啱嘅，因为好多相影出嚟，其实都系嗰个位咯。 系好啦，咁啊吓，大家总之就揸车前咪饮啊。 我多句，我平时我系唔饮嘅，但系咧我食鸡翼炸鸡翼嗰阵咧就会饮，因为食完啲炸嘢，哇好辛苦咁啊，咁你饮少少落去咧就觉得好舒服。 系， 我都唔饮酒嘅都。 我真係唔飲嘅，係好啦。咁啊，講翻正題啦。今日本來想講咩咧，就係因為頭先我哋講到話，即係成吉思汗啊，就因為咩咧？因為開學，咁開學啊， 就即係呢啲題目我哋都講咗好多次啦。 好多謝成一師看俾我睇。 冇錯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喺度諗講想講咩咧，就係嗱開學咧，除咗對於我哋嚟講咧，就唔係好在乎嘅。最在乎就係咧，即係尤其是去到中學啊，即係全日制嘅時候咧，我哋能夠啊喺個校園以外啊食下飯咧。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事嚟嘅，咁啊，尤其是系去到我谂我嗱，我中一我记得喺节目讲过，中一我好似系唔出得去食饭嘅，即系都仲系要喺校园食嗰啲饭票、嗰啲饭盒啊，即系好多倒汗水嗰啲咧，啊，咁啊，跟住唔知中二开始咧就可以离开学校去食饭啦。好啦，咁啊，首先我哋头先咧喺咪后咧就同大家即系做咗少少嘅即系资料搜集嘅，俾大家做下功课，就系、是、你印象当中食得最多。嘅三个 lunch 选择系乜嘢咧？ 阿一哥讲先， 因为年代真系好唔同啊！ 诶、哎，我有一个咧系呢排即系回忆翻，因为咁啱有啲网民教喺屋企整嘅一样嘢，而且而家我发现其实我起码有十几廿年冇食过啦。 系， 即系平时嗰啲烧味饭，你间唔中都会食翻、嗯，但系有一样嘢我真系好多好多年冇食，就系嗰啲冷面啊！ 好型啊！ 佢温泉食冷面啊，呆 咗。 你不如话食嗰啲咩咩沙茄啦， 唔系 河妈咩沙茄？ 大家 咩 大 姐？ 大家千祈唔好沙茄，千祈唔好误会。其实泰安楼啊，或者葵涌广场嗰啲咧， 河妈沙茄食嘅 嗰啲咧，系喺 河妈卡 士啊，唔系佢有个大嘅雪柜， 系 咁跟住之后咧，佢会$5 3袋嗰啲胶袋仔嗰啲 啊，又系 嗰 啲啊，你冇见过？即系啲小朋友。又 系 好中意 食嘅，咁跟住之后 又系用胶袋。 我嗰个年代仲系$5 3袋或者$10 7包嘅， 系 系啦。咁佢有好多唔同，首先有面啦，面得一款面嘅啫。咁然后会有啲 有咩味噶？我成日都 其实啲面系冇咩味嘅，因为主要系靠佢之后个 汁 个汁系啦。咁个阿叔咧，佢有啲生会有啲蒜蓉啦，同埋会有啲佢自己沟嘅豉油或者酱料喺嗰度咧。 秘制嘅嗰个系啊， 我啲估应该都系秘制，因为佢系一个洗洁精嘅。或者一个支筒，而个支筒我认得系洗洁精，应该原本系装洗洁精嘅。好啦，咁跟住之后，咁我 啊食到你肥尸大仔真系好嘢，所以话我觉得真系唔需要太干净。 真系食到呕泡嘅呢啲 人就系咁样成长，你太干净就唔会肥啲。 咁点解会食呢、這个？即系首先佢平，因为$5 3包，我哋通常 佢有几大包噶？ 咁大包嗰啲啊嘛，系嘛？ 我谂你一个。一包 系咯，即系呢个 即系有半个面饼咁多噶咯。 一个系啦，但唔系应该话唔系 个胶袋咁大 个 啫。 个胶袋有一个即食面面袋差唔多 size 系 啦，但 系 佢通常入边装三分一个面嘅啫。 系啊， 系啦， 跟住插两条牙嗰啲 竹签 系啦， 咁佢有好多配 鱼蛋， 有好多配料嘅，有厨师肠啊，有芝士肠啊，有蟹柳啊，狮子狗啊，海蜇啊，粟米啊，螺片。条啊都有，佢全部都系切到好细粒，一片片咁样嘅，咁你就$5 3包任你拣。咁通常我哋咧就系三包正面嘅啫， 系， 因为平啦。但如果你捞埋其他料咧，你就唔够饱啦。咁我哋三包正面即系$5，再叫个阿叔话俾埋罐汽水又系$3，嗰餐饭咧 八蚊 就搞掂啦。 哦，咁你晏昼饭屋企人俾几多钱你噶？ $3一日。 哇！你食水好深喎，你剩翻嗰啲钱有冇还翻俾阿妈先？有冇啦？ 量入为出啫，我哋嘅施政理念，我哋 以目标为冇嘢啦。 系咁啊，稳中求胜啊嘛，系啦。系咁啊，第二咧。 第二就是喺隔篱茶餐厅食呢个常餐啦，就系呢个沙爹藕面同埋呢个嘅火腿暗恋。 咦？呢个应该升咗上去 中学啦。我谂中三、中四，唔系之前嗰唔系之前嗰个都系中二、中三嘅， 系啊。 跟住呢个就开始系中四、中或者中六、中七嘅。 应该加咗钱先至可以食到呢？ 唔系，应该开始唔够饱啊个面。 哦， 个面真系唔 够饱。但边个发明嗰个面嘅咧？我觉得好聪明啊！呢位师傅系搞到全香港所有嘅同学仔都系食呢啲嘅喎。嗰个 哦系啊，所有年代你。 系啊， 可能行街礼拜六日你都会忽然会买几包食咁样 嘅。唔知边个谂出嚟？ 但系而家佢贵咗好多噶啦。我对上一次睇大概价钱啦，我唔记得边个地段啦。佢大概已经去到$15 4包咯。 哦， 即系我以前$5 3包，佢而家$15 4包咯。 你都咁大个仔啦，算啦嘛。 系，俾钱人赚下先得噶。人哋 套租好贵噶， 食晏可能系六七十蚊一日噶啦。 三十蚊咩？ 你跟住就係沙爹 藕面常餐啦，係啦。咁跟住之後第三，我估應該食得最多，應該都可能係燒味飯啦。已經。 我想問沙爹藕面常餐，你嗰陣係幾多錢㗎？ 19蚊，唔連連一杯嘢飲。如果 冻冇冻饮， 冻饮要加2蚊，即系21蚊，所以我就永远纠结喺19同21呢个关口啦。 19好啲，俾我都拣19。 咁同埋有段时间快餐店佢都有啲学生餐嘅，我记得系好似一个超值餐，佢有两三个嗰啲咩套餐，就大概可能20蚊一个餐，有三四个咁样俾你拣咯。 你讲定我讲啊？ 你讲， 因为我哋留翻一个，听日再揾阿老何讲埋佢啦。 哦， 好。我咧就嗱，即系讲 lunch 都讲过好多次啦，其中有两个咧系我好中意食，但唔系成日有钱食嘅，就系而家都仍然好中意食嘅焗猪扒饭，同埋海南鸡饭。 焗猪系每一个年代都系贵， 但系贵嘅，即系佢系比正常贵嘅。好啦，咁我哋呢啲啊穷蛋学生，即系我都系27-28蚊一日啦，我估。咁我都要留返嚟买张有嘅真情流露啊，同埋即係爱火花啊呢啲，即係 做慈善捐赠啊， 冇错啦，呢啲同埋租下碟呢啲小方面啦。咁所以通常呢，如果譬如我有机会落去嗰啲大 X 落啊，或者大 X 活嗰啲，我就通常一定係唔使讲啦，行埋去午餐最平嗰、那个。咁最平嗰个呢，不外乎係几样嘅啫，而家諗起都有少少打冷震嘅。粟米肉粒饭， 呢个其实都系我。 哇！我有啲打冷震。 但以前你系中唔中意食啊？ 我唔中意嘅，其实 我系好中意嘅。 我系觉得唔系，因为咧，嗱，你佢一定系餐牌入面最 稳阵嘅， 最唔系最下边嗰个嚟嘅、哦，最平嗰19蚊嘅啫，可能连埋可乐19蚊。咁但系咧，你以前你知啦，而家都可能系啦，佢啊滗碟饭俾你，跟住攞个嗰啲不锈钢啲兜咧。跟住忽一即係好似兩餸飯咁忽一兜，又白汁又有啲雞咁樣樣啦。其實咧，我去到後期係有啲怕嘅，因為咧嗱呢個純粹係同嗰個印即係同嗰個味道啊，佢整得好唔好食冇關嘅，而係同自己嗰種啊感懷嗰啲叫咩啊感懷， 即係點解我咁窮咧？ 係啦，個感慨啊，即係嗰種唉。 哎呦，我老豆李嘉誠你話 點解人哋可以食焗豬？ 唔係佢，佢都係大 X 喎，不過佢成個集團咁賣。 點解我係次次都係最平嗰、那個？一係就咩話？頭先我叫白 粟米肉粒， 粟米肉粒飯。一系就肉酱意粉， 肉酱意粉都已经系升格咗噶啦， 唔系芝士焗肉酱意粉，系就咁肉 又系个兜嘢，嗱个形式系一模一样嘅，又系有只碟咁啊，捞兜意粉俾你，然后又系攞翻嗰个不锈钢嗰个兜， 咁样啦， 分一兜嗰啲肉俾你。 喺呢度我又岔开少少，其实如果讲到肉酱意粉咧， 唔系焗。走肉醬 係啦， 差好遠啦。 唔係焗唔焗都好啦，我先唔好理佢究竟擺幾多料落去，齋係肉醬意粉呢樣嘢，其實亦都有分好食同唔好食嘅。即係當你啊遇著咧個意粉撒到太淋嗰陣咧，哇！真係 我哋邊識分辨啦、 啊？唔係啊，真係你識㗎，即係 以前冇㗎， 好唔得㗎， 可服㗎咋？ 以前 lunch 係四隻字忽輪吞早㗎嘛。即求其嗱嗱声 乜轮啊？ 不轮吞咗咯，即你但求食饱个肚就算噶啦。 同埋其实咧，因为我哋好自在就系、是，成班同学仔去到快餐店嗰度又嘻下气啊，及下女仔啊咁样样。其实摆咗啲咩落肚咧，唔系好记得嘅。总之就。即系惊晏昼肚饿，就要摆啲嘢落肚塞满佢咁解嘅啫。 咁有冇试过肉酱意粉滴咗我件衫度？ 就周时候啦，周时候 呢啲真系精彩，都唔知点算 好。 好 啦，咁如果咧嗰日咧轻轻风光少少，嗰个星期已经啃咗两日嘅粟米肉粒， 系啦， 同埋粟米肉粒咧，我就会去进攻咧。我以前系觉得哇，呢、這个已经系一个奖励啦，就系食杂扒饭。 哦， 哇，杂扒饭就不得了，因为头先我啱啱就见到波城。 系啊， 整得多杂扒饭， 好似有只鸡翼喺度。 杂扒饭咧，我觉得系香港啊茶餐厅同埋快餐店啊最伟大嘅发明。首先， 但系又系要搞清楚，唔系铁板杂扒饭，系冇铁板嘅呢、這个。 求其 呢个系同一个胶碟， 最有趣嘅咩咧？你永远都唔知道佢攞啲咩俾你嘅，究竟系餐肉夹猪扒夹牛扒夹鸡翼啊，定系总之佢个 combination 咧，你永远都唔知嘅。 直情系同一间快餐店，你都唔知道究竟你嗰日嘅杂扒饭有啲咩食。 喂，就话行队长嗰个语气，似乎佢服咗好多次。 唔系因为唔系 好肉紧， 我都有试过嘅。因为就系我啱啱点解咁强调系唔系铁板个原因，就系有好几次就系以为哦杂扒饭，哇正啊，有铁板 lunch 食个铁板好高级啊，跟哎呀。哎呀